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那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想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的是咱们关于这个冰球的一个话题。那我也是把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为大家继续介绍出来，他呢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啊为咱们冰雪节目提供很多丰富的嘉宾资源的一位我们的幕后英雄了啊。那我们也是再次有请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嗯，欢迎季老师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季老师当时介绍到了，就是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冰球联赛，我们主要呢是说到我们青少年，而青少年我们分得更细呢，就是 U6 这个阶段的比赛，和大家去介绍了啊我们面向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们所进行的这个比赛呢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还会围绕这个系列的比赛去和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之前说到啊，这个比赛它的场地比平时成人的这个比赛的场地区域划分更小了，然后人员上人数上也有了一定的区别，还有呢就是裁判员的数量上也有一定的减少，毕竟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他们更小一些啊，要更符合他们的一些生长特性的规律。而我也很好奇他们的比赛用球也会是和我们的成年人的比赛用球不一样吗？ 今年2021年现在不是10月份嘛，就从10月16号比赛开始打到明年3月份，就在这个赛季，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专门为 U6 孩子的比赛设计了新型的用球。这个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一个是颜色上，传统用球是黑色橡胶制成，这个是用蓝色橡胶制成，这是一个新的地方，颜色上不同，更加适合小孩，颜色更加活泼一些， 活泼一点。那应该用更鲜艳的颜色了。 更鲜艳的颜色，就现在就是都用的是一种蓝色 啊。 当然，大家可能在场上的时候，如果到冰场，就可能怎么还有一种红色？那红色呢，主要是平时的时候训练的时候使用的、 哦、 啊。那红色一般的来说呢，都比较重一些，用于。就是 训练 就是为了练腕子力量的时候，那是属于额外的啊。现在真正用于比赛的正式的用球就是黑色橡胶制成的。 嗯，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我们说这次为 U6 的比赛特制的这样的球就是蓝色的，从颜色来说，从重量来说它要轻一些。 哎， 这是专门为这个适合小孩的这个， 还是要符合他们的年龄特点啊，和身体发育 的年龄特 点嘛。 这些孩子为什么要给他设计轻一些？因为他们的年纪比较小，他们按照现在要求，他们的出生是什么时候呢？从2015年的1月1号到2017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整整3年。 嗯， 2015年1月1号到12月31号，这是一年。2016年1月到12月又是一年， 是的。 2017年1月到12月，整他们的年龄跨度在三年，也就是说，2017年他们应该现在是多大呢？17到现在 4岁， 15年到现在呢， 六岁， 对， 是不是 U6 吗？ 是的 ，U6 不就是 Under Six 吗？Under Six 不是就是六岁以下吗？所以他们是4岁到6岁， 对， 啊，就是这么小的。所以呢，打那个大球啊，那个大小是一样的，打那个重球啊，有点重。 那能清出多少呢？ 清出有三分之一不到。将近三分之一， 如果真掂量在手里的话，也是能够感觉到 明显的能感 区别的， 能感觉到 大小其实是 大小 一致的， 对，不同的就在于重量和颜色。 哦， 形状都是一样的， 嗯， 形状都是一样的。 那我也就多问您一句 啊， 他们到什么年龄阶段也就用成人的了？是和我们之前在上一次节目当中说到的吗？8岁。之后还是到什么时候？ 对，只要是用大场地，就改成 用大球，也都全都换回， 全换回 以前我们的那种成人的规则了。 对，球门也小了，我也说说，你说行吗？ 球门也小了 啊， 人都小了嘛哈，我们都要变成迷你版了。 对对对，迷你版了，因为小孩整个来说，他的护具啊、冰刀什么全小，是吧？然后呢，他拿那杆也短。成年那杆是从如果戳地的话。开始往上量，量到最高处的是1.63米，它这呢就更小一些，它还有不同的长点短点都可以， 嗯， 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成年最高1.63米，杆的那前面那个杆刃部分也小了，杆的那个粗细也小了， 也细了， 整个都小了，小孩的小手也小， 还是那样说吗？都是迷你版了， 都是迷你版了， 真的就像很像卡通。小玩具 啊， 手里也拿着小玩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整个的小一号了，整个。 哦。 然后你要让他打那个大球呢，就有点吃力， 嗯， 就不灵活。 对。 哎，然后今年北京市冰球运动学会专门请人吸纳了一些国外的一些技术和经验， 嗯， 哎，做小了，这是秘书长亲自做的这个事儿。 这刚好也是我们今年刚刚进行的一个改良嘛。 对对对，刚刚进行的改良，现在还在征求意见，反馈这各方数据和反馈他们的意见，说好不好用啊，轻不轻，重不重啊。还有什么是正在收集意见阶段呢？让以后能够更好一些。 对， 然后这球门呢也少了不少， 嗯， 应该是1.2米高， 嗯， 然后1.8米宽，现在呢，嗯，也让给它少了不少， 都变得更 低一点，像您说的 更短一点， 对，门低了，门也窄了， 是 不是那么宽了， 毕竟我们的守门员个头也都更小嘛。 对你太高的话都超，他有的那个守门员矮的都钻那门里都这么不用低头就进去了，太高了。 对， 现在呢给他降低了， 嗯， 所以这样的这样的场地的这个设施呢就更适合这些小孩啊。 那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孩子们的这个装备，也就是他们的这些护具 球杆 这些同样的都是刚才您提到过的一点，就是都是小版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杆儿嘛啊，比赛过程当中是孩子们的，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工具武器，进攻的武器了。那它的长度，像您刚才说到的，没有一个具体的限制。那 它给低点， 最短有没有一个限制呢？也没有， 也没有。它国际民权只规定了，就是最高不能超过1.63米。 嗯， 这个长度，至于说低的小孩的，都属于是到商店里买你这个小孩的适合的长度就可以了。然后他在这个护具这方面特别强调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护镜，就是护脖子 啊， 这个是必须要戴上的，如果不戴这个护镜是不能上场比赛的，其他别的是必须要穿的啊，这个护具的九件是必须要穿的， 嗯， 从头盔， 嗯 啊，护镜， 对， 手套， 嗯， 护肘， 嗯， 护胸，外面那个大防摔裤 啊， 然后还有护裆，还有那个护腿，护腿跟护膝是连在一起的， 是的 啊，这样一共这九件东西必须都要穿上，不穿是头盔单算啊，它也算一件， 嗯， 然后呢这些必须要穿上，不穿的话是不能上场比赛。这里边有的大点的孩子的比赛，大点比赛的护镜呢，往往要求的不是那么严格啊， 嗯， 但是呢作为那个小孩来说，护镜是必须要戴的。 护镜其实就是保护脖子的这段， 保护脖子，对对，因为有时候那个冰球杆那个刃儿，有时候一蹭，你看这离这很近的，这很薄， 有危险的， 很危险的，对， 嗯， 然后如果摔倒了以后那个冰刀再过来就特别危险， 嗯， 那不像别处说 胳膊断了再接呗，这地方是 我们的主动脉， 主动脉， 对， 哎，对，必须要带好，否则的话绝对不能上场 啊！ 你那不是不能上场，我们少人打不了球，打不了不打了， 嗯， 那也不能，必须要的。 前提一定是从我们的安全角度去出发的嘛， 对，对，必须要保护孩子安全，这是第一位的。球可以不打，什么什么可以不干，安全必须第一位。 是，所以我们在上场之前，我们的裁判员也会对他们的服装进行检查。 啊，前面呢有可以说呢有三道关口在，首先 等着这些小队员们， 专门对付那个不守规矩。首先是大会要求了，在这个规则当中就规定了，让你家长你的俱乐部也好，你带队来，你必须自己首先自查，查的完整， 自己检查一遍， 自己检查。哟，这是文字要求的 啊， 告诉你了，如果不能齐全，不能上场参加比赛，这是规则规定。第二步就是由那个检录， 嗯， 在赛前有那个检录的，检录的人员呢会除去检查你这个人员号码、姓名、 是不是 服装颜色，还要检查护具。护具都要检查到，包括看看穿没穿，因为他外边套了一套赛服，里边有图省事没穿，要捏一捏啊什么的，护镜一定要看一下每个人脖子是必查的， 对 啊。然后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上场以后，场上的裁判员、场内裁判员也要扫一遍。 再检查一遍 啊，他那个就是整个一看，主要是看脖子这块 哦， 啊，如果说身上看着明显的单薄，就有可能他某一件护具没穿，那就可能过去触碰一下，一看确实没穿，就不能上场啊。首先第一步的是必须要查的，这脖子，这所以这三道关口，一个是自查，再一个检录，第三是场内裁判员的那个在场上的最后一检。在比赛之当中的检查，所以保证孩子呢就是必须要穿戴齐全，把受伤降低到最低。 这的确也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嘛啊，对于每一位运动员，虽然说我们的这些小朋友啊，我们说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可爱的孩子，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一个的小运动员来对待了。那作为运动员的话，我们就要遵守比赛的规则和要求，而我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出于对运动员安全的考虑，或者说是叫对于他们的一个安全的保障所提出的，那就是不管从我们的俱乐部也好，还是从队员本身也好，我们都是应该做好一个最基本的遵守他的一个要求的嘛啊。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说在规则范围内的一个内容。还有没有哪些其他的规则是需要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介绍的，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可以说是叫特有的 规则，有一些规则我想呢让大家了解一些呢就更有用一些。比如说你是观众，你只是看比赛，那么你了解这些以后，你才知道呢，哦，这是这样，是规则这么规定的， 是 为什么他这么去做，是规则这么规定。那么如果说是小孩的话呢，了解孩子本身也再学习一遍，如果是家长呢也需要更加清楚的一些知道一些，是吧。还有一个规则，如果守门员把球给摁住了，守住了没让这球进球门，他把球给摁在冰上或抓在手里了，怎么办呢？像以前是要在守门员的两侧，这球门两侧有两个争球点，在那儿去争球，而这个呢小场地呢是 没有的， 这整个这不是那样了， 对对， 大场地的这个那些线在这都没有， 是 什么都没有， 对 现在就做了简单的，北京市冰上运动协会呢做了简单的一些话，比如说有一个中心点，中心点完了之后呢，两边能有各有一米的那个小短线，然后在这个争球圈的上方有一个点点，那边也有一点点，就这么多没了 啊。 然后在球门两侧三米的地方各有一个点，所以非常简单的画了这个场地。那么如果被守门员给压住了，到哪儿去争球呢？就没有争球了，就没有争球，直接就在球门的侧面三米的地方两边， 就是刚才那个小点点， 小点点，在这把球放在小点点上，然后蓝队的守门员把球给摁住了，蓝队的队员带着球往前走，裁判员把球放在点点上，然后裁判员鸣一下哨，嘟鸣一下哨，然后就可以。这个蓝队队员就可以带着进攻了。那么其他别的人是不是可以就在我把球摁住呢？不行，你得退到三米以外。 哦， 退到三米以外，然后 两队队员都推到三米以外，然后其他的这个蓝队这个队员就可以带球往前走了。 那是不是只要这个带球的队员他带着球动起来了，这些球员自然的该怎么去挡也好啊，该怎么去防也好就都可以了？ 对对对，您说这个非常对 哦， 您已经知道了冰球的基本的东西。就这样的， 从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队员们下场上场的时候感觉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个感觉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相通之处。他一旦开始出球，在三米以外的对方队员，他不是蓝队队员吗？ 是的。 比如对方的，比如浅色的白队队员，他就可以往前冲了 啊。 你如果带球没带住，你被别人给抢走了，那你就抢走了，就继续争抢了。 是的。 如果你躲闪过去，你就走了，往前走就攻打对方大门去了。 对呀、啊， 就是这样的、 啊。 这就是一种处理方式，就是当守门员把球压住之后，或者是握到之后，比赛停止，然后就用这种方式，而不是在两边争球了。 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就把它的规则再简化一些，让小朋友们能够更容易理解。 对，就是简化一点。简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避免争球那个站位啊特别复杂。 对对， 半天站不好，待会儿回那一分钟到了又换人了，你说 小朋友本来还没理解呢。 哎呀，对呀， 对， 以前就因为出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看这儿往后一退、 啊、 他在正好往后退的当中，也可能因为也没有线、 嗯、 大约两米 啊， 两米七两米八跟三米一也差不了太多、 啊、 他正好往后退的时候， 他这边已经开始 那边那个潮水能往回的时候、啊、你正好一搁他正好就走了。 对， 你别等到那个潮水我回来了以后，你刚要走，他都已经一米多了。 对对， 所以正好哦，退退退，他正好退，这一弄，这发球就走了。 对， 又符合规则，又适合小孩这个反应点。 是，而且也能够让比赛接下来可以说是又重新流畅起来了。 对，就为了让他流畅，要最短点最短的时间把手球从守门员手里拿来以后放在点上，赶紧进攻。 对， 这是硬道理，因为整个来说这个规则场地的变化都是为了队员更多的参与比赛、 嗯、 而不是做那些无谓的那些摆阵那些东西， 就把我们的时间浪费，本来我们的时间就短、 哎、对呀、啊、 换人的时间也短，比赛的时间也短。 对, 对， 我们要把它更高效的利用起来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很热闹，哎，这就对了、 啊、我觉得这同时也是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也是根据之前比赛的一些经验不断的在进行调整和改良，或者说是进行的一些叫推陈出新嘛啊，还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它要更符合这个年龄阶段孩子们的特点。 对对对，让孩子当中感受到乐趣 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说这个是守门员把球给捂住了， 嗯， 没有进球。如果进了球以后怎么办呢？ 嗯， 还是在那个点上。 哦， 但是 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这是一样的，就是那都是三米， 小点点， 小点点放在点子上，然后对方队员就不是三米了，就不是往后退三米， 嗯、 要退到半场以外。 哦， 他那个半场就把整个这个三分之一半场，那就相当于，比如说这三十米长了，不就十五米吗？那你要退到十五米之后。 哦， 哎。他门后还有一点点，就捡进门后起码十二三米以后去吧，然后把这放以后鸣哨就可以走了。 那还是所有的队员都要去那边？ 所有的队员都往后，全都往后，然后这边没有人，就他一个人带着走。 哦， 就这样、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相当于是比赛重新开始一次嘛。这也是我们打很多球类比赛其实进球之后都有的这种情况吧，应该叫 他不是完全，因为在整个这三局比赛当中、 嗯， 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开球的时候，都在中心争球的 啊。对，那倒是。 一共有三次争球，要是正规的冰球比赛，不是总争球吗、 嗯？ 每次比赛都以争球作为开始。 是的。 啊，这是那个冰球的规定。 哦、 每次比赛，不管是说球出界了也好，犯规了也好，得分了也好，只是在这冰场上九个不同的争球点， 对， 争球点的不同，但是都以争球开始。而这小孩的 U6 的小孩的比赛只有三次 啊，就是。三局开场的时候， 三局开场的时候争球、嗯，其他别的都在门侧那个争球点上。 哦、 然后，只不过呢，它有所不同的就是不进球的都在退后三米。 这是在多少米？那个是在多少米？ 对，就两、 这个、 也只有两种、 哦， 就是三米或者是半场。 对， 进球半场， 嗯， 不进球，其他别的误入球啊，什么什么什么出界，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是在三米， 嗯， 退出三米就行了、 哦、 啊。然后，如果是犯规了。怎么办呢？犯规了是这样做，首先没有人进收罚席， 对， 然后把这个犯规这个人他的这个犯规要记录在记录表上， 嗯， 比如说 白队的八号张小刚勾人犯规，要再写上八号。 嗯， 八号啊，然后时间是什么时间 啊？ 然后他是勾人，受罚十，分钟数是两分钟，然后没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因为没有让他下场，然后用什么来补偿给对方呢？你光记录在你表上了，那我们白勾我们了， 对对， 白被勾了吗？呢， 嗯， 用一个罚任意球， 嗯， 来代替他上受罚席了， 嗯， 和减少两分钟的人员，就让他罚一次任意球，把这球放在哪儿呢？放在门前，那个他正好赶上一个争球圈，就是原场地的争球圈， 哦， 就大场地争球圈， 对对对， 在大场地争球圈顶端的地方又点一个小点点， 嗯， 把球放在那儿，然后 是我们任意球罚球的点， 任意球的罚球点，带着球开始罚球，然后其他人都站在那个中线后边， 嗯， 其他人站在中线后边，一旦这触球开始走以后，后边就追，所以这个人你一旦罚任意球开始罚，你要快点，你要知道后边一群狼呢 来抢食了，啊， 对，在抢你呢，你要慢慢的，像那个正规的就是成人比赛的罚球不是可以这么规定吗？ 嗯， 他可以用场地完整的宽度， 嗯， 那你带到这边去，带那边去，就是只要是他的要求是持续向前， 嗯， 他要持续向前，也就是说你可以慢点走，不用那么快， 嗯， 然后拉到左边，拉到右边，拉到右边， 我溜你们 啊，溜你们，这个词儿太对了。如果你要用这种方法，那后边早给你破坏了， 嗯， 你只有一条选择，用最快的速度往前， 对， 否则的话，因为一旦鸣哨，一旦你可以往前走，后边人就可以追你， 对， 他追上你可以破坏你， 是的， 但是他要勾你扳你这不行，但是他可以抢你。所以你只有快速的向前走，你才能得到一个人直捣龙门的这样的机会。 对 对， 如果你慢慢来，后边给你抢了没了，你还没射门呢，别人给你破坏了。 那如果正在做任意球进攻的时候又被犯规了，这种情况会有吗？ 有啊，如果再有的话，那拉回来，那如果就看你就再做再罚了一次任意球， 哦， 然后给你记上一次。 哦， 给你记上一次，而且一个队员如果说是他再一个改变就是，如果一个队员三次犯规，这个队员就不能参加剩余比赛时间的比赛了。 哪怕我们是 不管 再换人， 哎， 都不能换他上 了，不能换他了，就是他要离开了， 哦， 他离开那个场地了。就是如果你这人三次犯规，比如八号一次犯规勾人，再一次绊人，又一次勾人，或者什么什么犯规三次，第三次走人，就是这样的。 那这和我们成人的比赛的 不一样， 判罚也是不同的。 对，成人比赛你犯规几次都没有关系， 反正受罚区等着你。 对，你每犯规一次，你的队伍就两分钟少人， 嗯，对， 就因你而少两分钟，在少人的情况下比赛。 嗯， 你考虑，你看着办。那这个呢，不减员，永远都是四个人。四个人打，没有减员的时候，只不过是用罚任意球的这种形式来惩罚你的犯规。 这也是我们规则当中就是 U6 比赛的 一个特色。U6 比赛的特点。 对。 对。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北京市冰球联赛 U6 级别的比赛。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季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市冰球联赛 U6 组别的比赛。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如果是球出界了，如果球打出去了，如果是双方打出去的，双方给崩出去的，那就在就近的那个争球点，那个发球点去争一下球就是了。如果是有一方故意把球打出去的，那要给对方，他就延误比赛了，他就要让对方罚任意球啊。这是把球给打出去的。那么规则呢就做了这么几个大的变化。但如果说他是犯规啊，不是2分钟的这种小罚，如果小罚就这么处理了。如果不是小罚呢，如果是他犯的是严重违例啊或者停赛的，那就要仍然按照那个停赛来处理。就是减少他一个人，就不用罚任意球，就是把他给让他出场离场就是了。这就是他的规则的几个主要的一些变化。 是的那当然啊，我们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 U6 的比赛呢，我们也都是非常的正规的。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嘛，咱们的这个比赛是我们北京市冰球协会来主办的，并且我们的这个秩序册当中也都看到了啊，对于每一支球队，我们这35支，今年是35支球队的这个队伍的介绍，以及小队员们每一个人的介绍，还有就是我们比赛的时间的这些介绍都是非常的清晰的，从秩序册上就已经看出我们的这个专业性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比赛来说，我们也知道啊，一般比赛它都有一个注册队员的一个数量，那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它的注册队员是多少呢？ 注册这方面要求是跟正式的比赛都是一样的。首先你要求呢是在2021和2022这个赛季啊，这个赛季呢就是从7月份一直到打到明年5月份，这是整个这个赛季。当然比赛是从9月份开始，但是从7月份就开始了，就是整个这个赛季都是就是必须要都是要进行注册的。只有注册了的运动员才能有资格参加比赛 啊！真的是跟我们的成人比赛完全一样， 完全都一样。你没注册就不能参加比赛。 对。 然后组队呢，你这一个队呢就可以有呢20名队员，可以最多。然后最少你必须要有，最少要11个人。 哦。 10名队员加上1名 守门员 ，哎，这是必须有的。哎，那如果你是九名队员，那就不行了。 人数不够的话， 啊， 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对，他规则他是这样写的，就是运动员的他的最少的报名的人数必须是10名队员加上1名守门员，最多可以22人，其中的队员20人加上加上2名守门员，这是必须要有这样人进行注册才能上场的。上场的人员咱说了4名队员加1名守门员是这样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赛嘛，您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也谈到过了，因为我们现在疫情防控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阶段了，那在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对于疫情防控我们一般都会怎么做呢？ 疫情防控呢，协会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很重视。首先的原则呢是按照市里边统一的安排来做，要求怎么做必须怎么做，该什么核酸检测什么这些必须要该怎么做，拿什么证明， 每一位小队员都是需要出示的， 必须都要出示，没有这个我觉得比身份证还重要，有身份证都不行。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场上的一些行为也做了一些 也做了一些 要求、 改变和要求、 嗯、 就是说比赛结束的时候不是以前两队都是有一个握手啊、 嗯、 这样的 致意嘛、 致意或者碰一下手这样的，现在把这改了，你只需要站在各自的那一边、 哦、 然后冰球杆敲杆就可以了、 哎、这是我们的传统啊，本来敲杆就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对传统，但是按国际乒坛正式比赛，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队员有一个接触的过程。 是的，对。 你往我这边走，我往你们这儿走，然后一个的每人都。 击掌之意。 啊，击掌之意，现在就把这个就免了， 对， 就不用上和对方每个队员去击掌之意，这样、 嗯、 只站在原地敲敲杆就可以了。 也是一种示意嘛。 也是示意，这是我们问询问国际乒坛说，我听说了国际乒坛有这么做、 哦， 然后我就问了国际乒坛，国际乒坛是这样做，我就把这传达回给了协会，就说我们也这么去做嘛， 对， 这不是也有好处嘛、 嗯、 另外呢，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不用去什么击掌啊什么握手啊相接触啊都不 减少一些， 减少了 这种肢体接触。 对，另外一个就不要进行扎堆，也不要早去也不要早到，都尽量减少在一个人群 聚 集的这种机会，尽量减少。 我们就是从任何时候都要体现出啊规则意识。 对， 哎，在我们这个意识当中，从孩子他们从小去参加比赛，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对， 就要去学会的。 对，学会遵守社会公德、社会秩序和要求。 这个其实同样，我觉得像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过的这个赛风赛纪里，其实对于运动员也都是有要求的。 对，赛风赛纪在这次比赛当中做的也都是很好的。 嗯， 他首先呢，就是每个队呢都有赛风赛纪的那保证书。 啊， 然后除去这个以外，还要交一定的保证金。 嗯， 交了保证金之后，如果你违反赛风赛纪的行为，那你保证金被取消了，就没有了。 嗯， 然后呢，重的还要加罚。 啊， 加罚情况， 对， 就看你这个情况怎么样。反正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保证金还退回给各队。就是要求你，就是有个约束。 是的， 每个人都按照这个赛场的纪律来去做。就这样的、 嗯、但是我们的这个比赛啊，就还是我们说到的比赛最终一定是要分出胜负，分出名次的。 对，最后结果呢还是要打出了优胜者的，最后呢前三名是要颁发奖杯的、 嗯、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奖章，有一定奖章和奖状，就这样是、 啊、 都是要颁发的。然后除此以外呢，每一场比赛都要评出一名最佳运动员来， 每一场比赛， 每一场比赛， 就从我们最先开始的 啊，这208场 哦， 要评出多少人呢？就是，416个，一场评两个，这两个运动员是谁评的？教练评的。 那也就是说，两队各评出一名来 吗？各评一个，是裁判员到两队那儿去问、哦、教练最佳运动员，他说15号 ，OK。就走了，就这么一个过程， 是由教练来推选出来 的。哎，教练推荐，这都是这样。这个做法是国际乒联的冰球比赛的通行做法。 嗯，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激励，就是一个激励机制。 嗯、评出这个最佳运动员，也是对每一位努力的小队员的一种肯定。 对， 而且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嘛，像您刚才说，先能评出416位小队员，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是让孩子们他在参与这项运动当中获得满足感。成就感的 对 一种方式， 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他也教练也要教育这队伍，跟大家说，评的是他，实际对我们整全队都是一种肯定，是吧？ 嗯， 我们他得最佳运动员，他是我们全队的代表， 对 对吧？不是说你没评你就不好，要有建立这样的一种意识。 嗯， 因为越是那种就是说高水平的球队，越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反而不因此而那个呛呛起来。 嗯， 你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咱们哈尔滨队啊、齐齐哈尔队这种专业队，他并不是说有时候一年下来也轮不上一人一块儿。 嗯， 那是谁就是谁了，教练说是谁就是谁了，反而挺坦然能够接受的。 嗯， 小孩也要让从小就要接受这种，这就是冰球文化，这就是冰球礼仪，这就是冰球的规则。 对， 哎，一共就5场比赛，我们22个人20名队员2名守门员，就5场比赛，你怎么我怎么评去？我又不能说不评， 对吧？教练要把这种思想灌输给队员，让大家能够接受这种现实。那么我们参加世界锦标赛，一个组别就六支队伍，六支队伍各打一遍，就五场比赛，然后每场要选出一个来。那你这样都三年四年，你都去也不一定能有你。 嗯， 那你怎么办？你就不接受了吗？你就不打了吗？我们队就不平了吗？都不是， 嗯， 都应该是要坦然接受。 对，平常心了嘛啊！ 平常心要让看到说，评了八号做优秀也是我的光荣，这么看。 对，这 是 我们团队的荣誉， 这是我们团队的荣誉，代表我们团队去，取得的这哎最评的最佳，这样就行了。 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我们一个集体项目它的一个特点嘛，就像您说，对，虽然它有。时而我们会有一名队员作为这个代表的这种情况，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集体项目，它所应该反映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团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 是很重要的存在的。 对， 对，培养集体主义意识，合群是打冰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嗯， 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原则， 嗯， 是吧？咱说冰球有几个比较优势的方面，是吧？一个是就是集体主义合群这种，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顽强拼搏，不怕，就是摔倒了不怕，起来再去竞争。再有一个锻炼坚强的体魄，再有一个呢能锻炼身体的灵活性、柔韧性。这是我认为是冰球这项运动它区别于和不同于其他有不少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它的四个比较显著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它是集体。你想， 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对，正式比赛。男子是20名队员，2名守门员；女子是18名队员，2名守门员。这么大的团队，说明他这是一个大团队，所以更需要有铁的纪律，大家必须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才行。如果都你一波我一波的，或者都跟教练去抵抗、较劲、质疑。 那我们这个团队肯定没有办法、 那肯定打不 赢下比赛的嘛、 对对，没有纪律的。这个团队是不行的， 嗯 啊，而且必须要紧抱团，把荣誉看成是大家的，把一个人有问题，我们都共同借鉴，共同帮助他，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才是冰球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觉得啊，就是这样一个团队当中，我们说了，每一位队员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角色，就比如说教练员，他要带领的这些队员，或者说他怎么能够把每一位队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把他的劣势可以叫扬长避短嘛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作为队员和教练员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的这个队长或者是副队长，其实从我们的这个 U6 的这些孩子们的比赛当中，应该相当于他们每一支队伍也会有自己的小队长、小的副队长。那在您看到他们的这些队伍当中，这些小朋友们，尤其是作为球队有一定责任担当的这个队长和副队长身上，他们已经开始会具备一些我们所希望看到他们具有的一些能力了吗？ 这也是这么安排的 啊。 国际乒联的大比赛是安排一名队长，还有两名，以前我们管的叫副队长，后来我们更加尊重他的原文叫代理队长。 哦， 他的原文呢就是代理的意思 啊， 这也更加符合他这个职责。 嗯， 就是说，这个队长如果不在场上的时候，代理队长要执行队长的这个职责。也就是说他有什么呢？他只有他有权利，他在他的胸前画的是 A， 嗯， 叫 assistant team captain， 那就是代理队长。他有权利跟裁判员对话， 哦， 啊，有什么信息沟通询问可以，比如说他可以关于规则方面的询问，比如说啊， 刚才我们的那个 刚才您判我们那13号 是勾人了吗？ 是勾人了吗？哎，你可以，他可以，不能说一个队员去了什么都没有，大平板， 就是不能说谁都上去和 裁判去沟通， 这样就很乱。 对，只有队长和代理队长 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哎，有话语权可以跟裁判，规则上这么讲的，可以跟裁判，进行规则方面的询问， 嗯， 就规则方面。对裁判员进行询问沟通，哎，可以这样。这些小队员呢，咱们 U6 呢就开始支持， 已经开始这 样，已经开始了，也挂个 C。一般来说，教练不会让他去问问去什么的啊，但是他知道，我是 C， 我是 A， 就是以身作则 吧。我有这样的一些任务在身， 哎、有什么这样一身 任务在身。而且他们其实，我觉得在场上也不仅仅是说和裁判员的这种 沟通和交流，更多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应该作为凝聚他们在场上这些其他队员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啊。在这方面他们能够有一定的表现了吗？ 他们有的做的还挺不错的，招呼人，说是哎，人快点儿，老那么慢什么的， 你赶紧把这个热身做好，要上场啊， 或者是赶紧过去争球去，或者赶紧过来站来什么的，有人也挺帮助教练做事情的啊。这但是这个主要的职责呢，还是应该教练去做，他毕竟是队员，他是去打球的， 对， 不要交给他太多的类似像社会工作这样的，让他感觉老分了他的心去打球也不好，哎，让他知道一些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关于这个呢，就是守门员不能够做C 也不能做 A，不能做队长也不能做代理队长。十七号那比赛就有一个守门员是挂的是 A， 就不行，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规则就这么规定了。再有一个呢，他在比赛当中他是不能过红线过中线的，如果裁判在那边他就过不去，他也说不了话。除去暂停以外， 那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成人的比赛啊，到最后时刻可能这个队已经是比分当时可能还有一线希望要追回或者是追平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守门员也去进攻了，或者是把守门员直接就要换下这种情况。 一种是呢队伍请求暂停你可以回去，再有一种就是你直接回队员席，在这当中什么都不干，不许碰球也不许碰人也不许什么的，那可以。你换下，整个换下那可以，否则的话是不能过中线的。要过了中线是判延误，就是过中线专门有一种判罚，就是判罚你犯规的，要判那个守门员犯规的。 那他和我们其他的一些球类，尤其是比如像足球啊，我们知道偶尔一些守门员都上场参与进攻了，这在冰球里是不允许的。 这个呢就是别的项目，各项目有各项目的规则，但是冰球就是不允许 啊。冰球是没有的， 冰球是没有的，不允许的，他只能在本半场进行比赛。如果是离开本半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队伍请求暂停他可以回队员席，再有一种换人他可以回队员席，否则的话他是不能回去的。所以呢队长副队长在队里边应该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又不要让他太分心做太多的别的事情，这就要由教练来掌握。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这个教练员啊，因为我之前听到很多的冰球的少年和我们分享他们参与到冰球运动过程当中啊，也提到过就是这个启蒙教练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启蒙教练甚至到这孩子已经上了初中高中还在做这个小队员的这个应该说叫平时的比如说叫小课教练，就可见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长远的。而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U6 的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些教练基本上都可以叫是他们的启蒙教练。所以这个教练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影响，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教练非常重要，家长可以说是第一，把他们带进冰球这场地第一人。那么教练就是教他们的第一人，而家长把他带进去了，能不能把这孩子留在冰场里边，就看教练的了。因为你家长你的职责已经带到，你把他带进来了，那么就看教练呢，你往下教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让他喜爱上。 继续保有这份热情， 对，家长是把他带进来了，能不能在喜爱上，能不能继续再保持这种热情，就要看教练。而且教练的对，而且教练的很多的做法呢，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有的都很大，都很老了，都还想着当时我们的启蒙教练当时怎么说，到现在我都记着。 季老师，您也是这样吗？ 我也是这样的，我是业余打球啊，我打球也挺早的，1971年。 但是肯定也有一位自己所谓的这个带您的这种启蒙教练嘛。 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打球比较多的，就是年纪大的人带我。那真是打什么呢？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家打了你一下，你不要去看人家。给我印象这个是最深刻。你看人什么意思啊？谁打了我一下？你啊， 能怎样呢？ 能怎样？就是你不能说就是报复人家，就而且能看见的时候，有时候故意就闪一下。然后后边人员变化就不要看，不要知道是谁碰了你一下， 没有意义了已经 啊！你知道了以后反而不好，打你手就打了， 就是 看来这就是启蒙教练当时给您带来的一些 印象非常 认识和意识吗？ 对，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是难免，你想每人手里都拿着杆，而且又那么紧张激烈，而且那么拼啊冲啊撞啊什么之类打，也是很难，很难免。所以启蒙教练呢很重要。 对， 在现在这个就是北京这35支球队当中，从这支策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的教练，得占差不多得有1/4五分之一的教练都是过去国家队的 啊， 都是过去国家队的队员，都是很出色的队员在带这些小队员， 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小苗子。 对，带这些优秀的小苗子，有的呢是虽然自己打的不太多，但是在北京这儿已经是耕耘了多年了，七八年以上，而且口碑很好。 嗯， 所以我说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教练在带他们，这应该是小孩的一个好喜讯，应该 是 好事儿，对他们的一生的成长都会有帮助，而且不仅仅帮他们打球，还教他们做人。 这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孩子们在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所收获到的嘛。 对对对对，家长的很大程度上在关心孩子做人，是吧？首先你得是一好孩子，各个方面都很阳光，很活泼，很有激情，健康，积极上进。首先是有上进心，是吧？有上进心，有积极，而且呢正面。 他应该说是这样的孩子放到以后他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啊，对对对， 都会更好的去融入到那个环境，也是得到周围人喜爱的。 对对，这是一个做人打基础的阶段。 是的， 所以他不仅仅学的是冰球，他也学的是做人，所以有好对教练来教他带他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跟裁判员讲的是，什么时候都不要碰队员一下，包括你带他到受罚旗去受罚的时候，你不要推着他的胳膊，推着他的肩膀，或者推着他的腰过去，都不要碰，一点都不要碰，该判什么判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不要碰。教练呢跟队员的接触更多，是吧？一堂课接触好多次，要尊重的，他是小孩，同时他也是大人。 他虽然是小孩，但他的前提他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人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啊。 对， 当然这个就像您一直提到的嘛，就像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家长是给孩子做榜样的，教练同样也是在给孩子们做榜样的。 同样的， 孩子们在家长的身上看到他是怎么对待裁判员、对待比赛的态度，他自己也会有一定的理解。而从我们教练员对待比赛、对待队员的这种态度，同样其实也是反映出了一个冰球的文化。这是让孩子对于冰球从他小小的这个年纪，就像我们一直说到的，从娃娃抓起这个最小的年纪，他开始去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对于他的一个理解和认识，在心中埋下的一个种子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花，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实通过季老师给我们这两期节目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先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北京市冰球联赛当中这个 U6， 也就是我们最小的这个年龄组别，它的一个比赛的情况，还有它的一些比赛过程当中有趣或者说是有特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去做出普及，介绍我们北京市冰球联赛这个丰富的比赛体系，让大家有一定的了解。当然在我们之后啊，还会继续听季老师和大家去介绍我们北京市其他的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联赛啊，以及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中国的冰球发展，还有世界的冰球文化，这些都会和朋友们去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季老师分享到这里，那也是谢谢季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